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人大举行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出席嘉宾包括国家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部分主要官员，还有广东省政府负责人，还有张德江那一堆。听阵容，哇，星光熠熠，不难想象到啊，一场互相歌功颂德的高清好戏派。感恩祖国，坚决维护一国两制，有赖梁振英同志大力执行，香港人回归20年，生活越来越幸福。这一堆我可以形容是 0.03mm 纳米级贴地的形容，越听越似事实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四川变脸啊，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但是怎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呢？不用用剑的。最近有人找回1989年6月4号的城市论坛，谭耀宗振振有词地谴责北京政府，谴责屠城事件。今天就嘟嘟嘟嘟想看变脸，其实香港才是表表姐。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啦，欢迎来到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其实上两节呢都讲了一些比较 沉重认真，我们好像不嬲都是太过沉重太认真了。 不，尤其是白旗 了。咁又呢，我听到一些朋友啦，一些网民跟我讲，喂，你们真的是不 是真的成日说自己的几咁爱国、啊、又说爱国移民顾问，白旗成日说自己爱国。 我是，我一定是。咁你咪真咗啊！ 咁但系你成日叙述一啲事实，一啲客观嘅事实，听落唔系咁爱国喎、 啊。呢啲世人对我哋 咁咧，所以咧我谂到啦，今集咧我哋就即系轻松少少，可以当系玩下咁样。大家都成日出入强国噶啦，来回强国又折返人间，系咪？咁啊，可以讲下啲大家觉得强国嘅好嘢。 嗱，强国好嘢呢样嘢咧，我听一听 MJ 个，我感触良多。 系 咁话说咧，有一集你唔喺度，你唔知去咗 射波咯， 射波啲射去边嘅？ 我一定做正经嘢嘅。 系啦，咁咧，我同阿 B 后谂啊，不如我哋搵一集咧讲强国嘅衰嘢，跟住咧就另外一节咧就讲强国嘅好嘢。 系 啦，咁话咁咪成个 top。平都几有 连贯， 系啦，连贯咁样样咯。咁跟住我哋都整好晒强国衰嘢个 part 嗰啲稿啊。 系， 因为强国好嘢死啦！喂，我边你谂唔到啊？跟住咧谂极都谂唔到。 最后冇讲到， 最后冇讲到。 所以我知道系有难度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一人面前有罐啤酒嘅。 系， 咁咧就要轮流讲啦。咁样讲得 OK 嘅。咁另外两个主持都觉得啊，系你讲呢个真系强国好啲。咁咧就唔使饮，如果唔系咧就饮酒嘅。 啊，一个咧我。个人认为咧，就系咧，我哋个节目出街之后咧，各位嘅听众咧，如果大家都谂到咩强国好嘢，都可以喺我哋 SD 个 post 度留言。 系系系，间中都有啲人 po 啲好嘢。 系啊系啊， 嗱，我哋要整个前设先啊，呢个好嘢，我哋有一个时间啊，即系唔可以讲翻话以前孔子去点点点啊，或者呢个发明四大四有发明四大发明啊嗰啲。 讲曹操作诗好叻咁。 总之大家 judge 啦，即系大家有两个主持觉得你讲得啱嘅，咁就 OK 咯。 咁大把咯，曹冲称将啊，点样发表呢？ 你睇我收唔收货咯，系咪先 ？OK， 嗱咁啊，我既然我开咧，咁啊我先啦，俾时间两位谂下。咁咧，我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都真嘅。咁咧，因为我做开主持人啦，咁、我亦都睇好多一啲譬如话婚宴啊，或者一啲演唱会咧，我觉得香港人咧，唔知系咪生活压力大啊？好拘谨嘅，去睇演唱会咁样咧，但系好多时都系坐喺度啊咁样啊。婚宴我最憎一样嘢，我好似私底下同你讲过，即系香港人婚宴系好闷嘅，公式化咁样。咁但系咧喺强国咧，无论系婚宴啊、演唱会啊、一啲公众场合都好咧，系好热情嘅。譬如我做司仪咁样讲啦，我喺香港做司仪，我叫大家俾啲反应咁大家啊，好啦。咁但系喺强国系唔使嘅，即系可能一上台咁样，啲人就好高兴，哇！咁啊参加边婚礼啊，咁好开心啊咁样。呢、這个喺嗰、那个个人参与一啲活动嗰种气氛嗰种参与度咧，我觉得强国人系好啲嘅。所以譬如我系歌星咧，我会中意去强国开演唱会，即系我是歌手嗰啲假嘅就唔计。但系真系佢哋个反应咧，系会比香港嘅现场观众系好嘅。 即系如果你话强国好嘢，原来系同香港比咧，咁我谂我都谂到啲嘅。不过嗱，回应翻系 MJ 所讲咧，香港人咧系的而且确嘅，系比较内敛啲咯。 我觉得我哋 内敛啲， 系接近有病嘅。其实我哋系有少少情绪病。香港人可能真系节奏生活力太大啊。台湾啦、外国啦，其实啲气氛都唔系咁噶嘛。我去外国参加婚礼好开心噶。 我哋去台灣或者睇啲台灣嘅明星開演唱會好開心噶。 嗯， 香港人係真係太過拘謹啦，即係覺得慣咗嗰種生活係咁樣嘅節奏啊，定係太規矩啊？ 同埋可能驚被人話咧，哎呀，好似好奇怪咁樣，做咩阿白琪咁樣，好似好奇怪咁興奮做咩啫咁樣，做乜要咁興奮啫？ 我哋身邊都會經常有嘅，即係譬如一啲戲，即係我自己或者 MJ 都係一啲比較熱情啲嘅人嚟噶嘛，即係啲氣氛喺度，係大家一齊玩啊，即係會投入啲嘅氣氛，即係反而另外有啲朋友即係又同 MJ 有啲 common friend 一齊，咦兩條友癲咁，做乜嘢啫喺度？點樣點咁樣？即係會用一啲。即系用佢哋嘅观点去摆你度，就系，但佢又冇回心一谂。如果我哋两个假设都系好似佢咁样，又唔出声， 咁咪好静咯？ 系啊，好戆居咯，成件事 图书馆咁样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同 MJ 嘅睇法都系类似嘅，即系都会觉得如果系比较起上嚟咧，强国人呢方面咧系唔可以话好都唔好啦，但系会系。氣氛是會比香港好啲咯， 冇錯， 係啦，咁我都諗到啦，我講先得唔得啊？ 好啊好啊，其實應該嚟講先，我未諗到， 先話到諗到嘅 你。你又諗到啲咩好嘢咧？ 嗱，就係咧，我覺得咧，強國人咧。是比其实同 MJ 个 point 有少少少关系，我觉得强国人咧系容易倾偈啲嘅，系啦，我举个例子就系、是、例如强国嘅女士为例啦，一定会试嘅，一定会试嘅，系啦，女士， 得明啊明啊， 系啦系啦，咁咧即系你假设你喺一个场合度你聊佢，即系可能大家一起做嘢又好，或者甚至喺 exhibition 入边，即系个展览场地，啱啱佢喺个隔篱个 booth， 其实咧大家系好容易倾到偈啊，或者相处到咁样，即系你唔会觉得。就算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女士呢，就是觉得呢啊你跟这个女仔倾偈，那个女仔不会觉得啊你好像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或者你是不是想有企图啊这样。即大家其实很简单的普通的沟通的嘛。即那反而呢部分香港女士啦，不用讲全部啦，有时会觉得喂你是不是想吃了我的猪啊，所以你未必有。 应该没有。要找猪要找幼稚园找你的。 麻烦你教开三象要买非礼。 是啦，你或者说吼我不识你的喎，跟住呢对眼开始慢慢打量你啦。跟住开始有少少暗住自己的胸，虽然都是未必有。咁呢就对成个人松，跟住我有时会心諗。搞乜嘢啊？即系我可能我纯粹真系我当我企喺个 booth 度，我闷闷地揾你吹下水啫。即系我唔系真系冇意图嘅，纯粹闷闷地，我又未收工，咪讲下嘢咯。即系反而强国嘅人咧，或者强国嘅女仔咧，会觉得冇所谓咁啊，大家倾偈。哎，阿伯奇，我俾埋个手机你啊，到时一齐大家要出嚟食饮下嘢啊，冇嘢噶，系咪先？ 仲第时咩？唔系嗰当晚咩？ 第时咧， 听得出咧，伯奇可能喺强国喺香港啊，食咗多香港女嘅柠檬。吃咗粒苦头啊，觉得强国边好好啊， 有感而发，我有少少眼湿湿嘅。 其实针对阿伯奇所讲咧， 系咪咧， 我都有少少睇法嘅，即系话强国人嗰个容易去。打開個話題啦，或者搭散咧，係嘅，真人真事咁啊！尋日去睇醫生啦，咁係排緊隊嘅時候咁啊，試下即係啲診所啦，好細個啊，排隊就冇乜人，咁我探緊熱，咁啊有個媽咪帶個小朋友睇醫生，咁應該睇完㗎，個媽咪就同個姑娘應該好熟嘅，喺度傾偈就話：，嚟緊我去西藏旅行啊，跟住就話準備喺廣州坐車點點點，跟住我啱啱攞咗啲體育枕，跟住我就。即系纯粹出于即系听到一啲睇法，哇！我就讲咗，哇！你喺广州搭火车去西藏拉萨好远，你又要中国中间经过成都又点点点，我话点解唔坐飞机喺去到西宁，由西宁坐火车，风景又靓，跟住佢就首先就好似头先白旗手 讲，黐线佬啊， 打量我，哇咩料啊？呢条友我唔识嘅，咁样搭讪喺度点点点，即系会有一个咁嘅。其实我都系出于即系我自己。经常可能往返国内，即系觉得我一啲嘅睇法，但系就往往就会出现咗咁嘅 搭讪啊。 系啊，阿 Win 啲搭讪嘅经历咧，相信我哋之后要开一个系列， 系 啦，就 阿 Win 搭讪撞板系列， 唔系撞板，唔系撞板， 系 阿 Win 搭讪成功系列及后续，系啦，咁我哋之后可以开一个咁嘅系列。 但系佢喺强国好成功嘅，所以佢 好吃得开啦， 所以佢先成日翻强国啫嘛。 但系会觉得好奇怪嘅，寻日成件事，即系我会觉得我系即系。出于一个 即系个人即系搭讪啊嘅观点讲完之后咧，咁佢就喺望一望，其实嗰个系个阿婶嚟嘅，咁都五廿几岁，带住个小朋友啊，咁佢卅几岁先生，四廿岁先生嘅，小朋友都十岁到嘅啫，咁佢都即系已经系好不安咁嘅感觉啦，即系会觉得即系尤其是系近呢五年咧，香港嘅变化系更加大嘅，以前可能同样嘅事件都会觉得诶、哎、一齐倾下，诶、哎、你先生你去过啊，点点点啊嘅，点点点，即系会倾下偈，可能即系就即系当吹水啦， 研究过系咪个样嘅问题啊？ 嗯、我唔相信咯、啊， 我觉得我个系好事 嘅，唔系有时太靓仔都系俾人哋觉得惊 啊！仲要咩靓唔靓仔都唔记得睇医生嗰阵，我掹完个探热针摆翻出嚟嘅时候，连随戴翻个口罩，咁样睇鬼到咩？即 系就系戴住口罩已经觉得你唔得啊！ 太过变态啊！好似变态咁戴口罩、啊， 你知自己个样啊？ 嗱，再翻翻第二个回应翻阿白琪所讲大陆去搭。但呢而家其实近呢两年我觉得都是有变化的，都是有变化， 即是都是隔膜， 有隔膜、我会觉得是这个的电子嘅科技发展啦，咁大家可能一翻到屋企，好似我老婆咁，可以连续五六个钟头对住个电话，对住 YouTube 啊，即系可以全程大家唔需要沟通。 同你都系用 WhatsApp 倾偈， 类似啦。 你回来了吗？ 我就系房间哦，你冲凉了吗？快进来咁样。 其实咁样还不使坐咩？ 其实咪同经济发展系有关咧，因为咧我哋香港以前八十年代咧，嗰啲经济冇咁起飞嘅时候，大家都唔系。好揾到食嘅時候咧，但係鄰里關係好 close 噶嘛。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強國或者強國人嚟到香港咁咧，大家即係穿州過省去到第二個城市，都比較放開懷抱咧，就比較熱情啲啊。定係佢哋而家喺強國，譬如北京人對翻北京人，係咪反而都冇咁 close 嘅咧？ 可以咁理解坦我所講嘅其一啦，就係可唔知同經依、這個嘅經濟啦，或者科技發展啦，大家主要用一啲電子嘅產品去溝通啦，咁啊少咗真係面對面嘅簡單嘅溝通咯，溝通唔到，因為第一、第二嘅，因為實在太多嘅騙案。即系可能我同佢倾倾下偈，转头就攞啲，哎呀，先生帮我睇住啲电子零件得唔得啊？ 我啲有瑞士山区费嘅， 即系同埋你，即系你检讨下自己个样，同埋真系，即系 冇理由我戴咗你个面具嘅， 咪就系咁样出事咯。 系咯，原来 佢喺港女食咗几多柠檬，头先啱先讲完， 原来系咁样。 咪住翻翻嚟，咁即系拜奇呢一个系算 OK 嘅。 我觉得唔成立咯， 咁都唔成立， 成立啊饮酒啊，唔紧要啦，拜奇。饮唔紧要，我听下阿边个 version 啊？ 其实咧， 睇你又讲咗出啲咩嘢出嚟啊？ 其实 so far 到现在为止咧，我系冇谂到，即系而家我系谂唔到，唔系冇谂到。 你身为一个日日去强国穿梭嘅人，你谂唔到一个强国嘅好嘢出嚟讲，你因住你仲衰过游思平啊？ 对唔住啊，我错，但系我真系谂唔到，即系我冇理由讲话，坐地铁坐火车唔使排队上车系强国系优点嚟噶。或者哇，食到地沟油啊，同埋食到啲黑心食品系一啲优点嚟嘅。 唔使排队好处啊！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去搭高铁咧，唔使排队咧，基本上我咪凭我灵活嘅身躯，慢慢闪过啲人，好快上到车。如果系香港，我排同一条队，我至少排半个钟啦。讲真， 即系你我所以我但系我讲唔出口呢啲系个好处咯。即系当如果世界个个都系咁唔排队遭追上嘅时候，咁喺老弱妇孺咁样点算？嗱，呢啲就系低级嘅思维，但系你罚佢一集。 有冇咁嚴重啊？ 嚴重嘅，真係嚴重。 譬如你有啲你有香港嘅同事啦、你有內地嘅同事朋友啊，你覺得大家做嘢方面強過人，有冇啲某啲地方比較可取嘅呢？compare with香港嘅。 如果我而家接觸嘅大陸同事呢， 普通話 可以咁講，普通話定好啲啊嘛？圓滑咯，圓滑或者待人處事方面咧，係會。唔可以講話好嘅香港人係唔同嘅，香港人始終即 係自我啲啊， 係啊，自我啲，即係會做嘢，我做翻我自己嘅嘢或者點樣，即係大陸人反而會係願意去幫你分擔一啲你嘅工作嘅，即係譬如做做下嘢，哎呀，真係做趕唔切啦，叫佢幫手會幫手，香港人反而就會覺得哇，呢啲嘢唔係我做開嘅喎，即係會有咁， 即係問下都有罪啊，即係問下，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手啊？ 你都几唔拍戏嘅喎， 唔系喎，睇嚟真系我觉得应咗嗰句咩？你的样子如何，你的命运也必如何。我喺香港好多人帮手， 冇理由。 啲人可怜啊 ，M J， 可怜啊，生到咁嘅嘢， 我都咁样 啦，做埋啲肥猫动作嗰啲， 帮手。算啦，佢都好惨噶啦，帮下佢啦。 唔系，我想讲咧，我哋香港人咧，咁样讲嘅，我唔去 judge 呢件事系好定坏啊，香港人咧。是其实有独立思考的，咁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啦，可能即系个个都艺术家脾气啦。香港人咧 follow order 咧，其实未必真系做得咁好嘅。咁反而咧，强国人咧惯咗嗰种官僚政策啊，上面话咁就咁噶啦，系啊，咁我哋跟噶啦，冇计噶。 喂，呢、這个我唔同意，呢、這个嗰班有阳奉阴违嘅啫嘛。 你讲强国嗰班， 啊、 但系表面上都仲要跟你啊嘛。系咪？ 表面上咯，但系佢内里系唔跟得好紧要啊嘛。 但系香港人会唔会咧？反而系我譬如我今日叫你喂八旗，你做 design， 不过我想叫你而家每一日帮我内码早餐咁样，佢就讲唔得喎。呢、這个唔真系会咁样同佢讲噶嘛？我唔认同喎，呢、這个唔系我工作范围。香港人可能真会咁。 但 系 强国人就系咧，诶得啦，我帮你买，但系中间加啲屎落去咯。吓、 啊，会唔会加屎就好难讲。但系你叫得佢，如果你系一个领导，即系你 系 一个比较上位者啦、 啊， 你叫得佢。佢一定唔会拒绝你嘅， 系啦， 肯定会拒绝你嘅。你叫得去做呢啲嘢嘅话，但系香港就真系可能会拒绝你。 系啦，所以就系话强国人某程度上啊，喺 follow the order 嗰度咧，根据领导指示执行命令呢一方面咧。可能会比 会执行命令，但系执行起上嚟会点样呢？就好多嘅即系变数出咗嚟嘅，因为所以如果唔系就唔会话好多点解话北京中央定咗一啲指标或者定咗规矩出嚟，喺地方有唔同嘅演绎或者一个好嘅省同省之间会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出嚟嘅， 系 会有嘅。 我觉得 over 演绎添，嗰啲即系譬如地嗰、那个咩啊，中央政府话要加强嗰个基建咁样，佢哋超越水平嘅，哇！我唔知乜嘢叫加强基建，唔好啦，我隔篱省都起咗十栋，我起廿栋。我话知有冇人住啦，我总之我要执行呢个命令，跟住我写落我嘅报告度啊，你唔好理我系咪鬼城啦，我咪报呢啲上去噶嘛，但我就好执行命令咁样咧，喺廿栋楼出嚟噶啦，呢个地方咧，近嚟嘅基建系好咗噶啦，咁样。 Vinny 你真系谂唔到嘅， 你要我会饮，但你要谂咧，我会觉得强国嘅创意思维或者抄袭思维咧，系会比香港人强嘅。即系譬如好多嘅， 系好嘢嚟嘅， 呢个唔好嘢。 你继续 sorry 啊。 嗱，譬如一啲产品啦、啊，同样系产品喺强国可以发展到，即系将你嘅成个科技抄到系一模一样嘅。 O、okay. K， 你香港人做唔做到啊？香港系做唔到噶嘛，但系只系香港人可能系喺一啲创新冇人做到嘅嘢，突然间落去研发一样嘢，可能香港系比强国人好，但系强国人如果你个由零去变一样嘢出嚟咧。就未必会做到，但如果已有呢一样嘢，佢要做一个一模一样，哪怕系用一啲更便宜嘅材料，都可以做到类似嘅嘢嘅，太多啦，唔需要引例子啦，即系你有 iPhone， 佢之前有 A 风啦，好多好多呢一样嘢， 本身微信都系嘅啫嘛 ，QQ 都系嘅啫嘛，其实 QQ 就系抄 ICQ 嘅， 系啦 ，QQ 抄 ICQ 嘅应该，即系再跟住自己又加下嗰样咁样， 系啦。啊、不过话时话，我又想讲翻咧，头先想收翻呢个由零变由冇变有嘅研发，因为一开始咧，而家见到一啲嘅比较新嘅一啲科技，譬如我哋之前讲嘅一啲摩拜单车、 摩拜单车， 或者而家 共享单车啊，而家 共享单车啦，以我所知啊，可能我衝擦出國際比較少啊，但係即係中國係好似係比較早去引入呢一類型嘅嘢。 真係唔係嘅，荷 蘭啊， 瑞典嗰啲玩咗廿年㗎呢啲。 係啊，即係會比香港早咯，可以咁講。 你比香港，你香港比你死啦！ 咁但係頭先你都係同香港比啫嘛，屌你！你懶得，你頭先所講嘅冷漠熱情，你都係同香港比啫，白旗。 好有爭議啊！我就係打交。 真 係 開始鬧點解？你咪同香港比？點解？ 不和傳聞咧，太多以前咁樣講。 你哋唔好自己同自己嗌交啦。 咁你同國際比嘛？你 咁你頭先攞個例子係同香港比。 OK OK， 嗱唔係我講翻句。 誒、欸、等陣先，律師啊，差唔多啊，我想同白琪出去一打一對一傾下偈。 好啊，你出打我嚟呢、這個我哋呢個旁身。哇！而家咧阿 Win 咧一個手拳，白琪咧就用一個擋格，跟住咧哇，全個舞台都係白琪嘅鬼影啊！ 我同佢打唔著數啊！我靚仔過佢咁多，一陣間佢本身樣衰啊，打極都樣衰啊！我想講，靚仔好打到樣衰。 好啦，下期直播打交啦！呢一期就阿 Win 飲酒嚇，佢哋兩個就因為呢個不和事件就要打交。我哋下次嘅節目再跟進呢個事件啊！ 好，下集見，拜拜。